好，这个过年啊，放假也放了一段时间啊，那我想大家还不至于需要我们再从头复习一遍吧啊，大概一些主流的方剂还是可以记得吧。哎，助教帮我把门带上了。那今天的刚上课以前，我又看到一些生面孔啊。那我想我们这课已经是中间了啊。那生面孔我只能说，请你自求多福好吗？有一些进度已经超过我能够照顾的范围了啊。所以来听的话，自己要有一点觉悟，而且各位同学一定要知道啊，张仲景的感冒药是出了名的。有病治病，没病杀人，知道吗？所以用错的话，就会变成谋害亲夫啦，等等等等啊，现象出现啊。所以，请各位同学不要掉以轻心啊，好像就什么吃好稻香报这种事情是绝不可以的啊。甚至自己没有病过，也尽量不要开给别人吃，好不好？啊，这个要乖啊。我觉得现在，我认为我在教伤寒论的时候，还是有提醒同学他的危险性，可是我觉得我的行为本身有点矛盾，所以就说危险，就是说这个药很好用啊，怎么样的啊，所以同学就无所适从啊。那到最后可怜的就是你的家人，他们完全不知道你在搞什么东西啊，就被你毒害。所以希望各位要本着天地良心啊，不要随便开药，因为伤寒论我们现在太阳篇都还没有教完哎，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病别的精神病呢？对不对？好，所以像我们所知太少的时候，有时候出了错误自己都还不晓得。那上次教的苓桂竹甘汤啊，那在苓桂竹甘汤的地方，我把那个茯苓的说明只说了差不多一半。那我们接下来要教那个五苓散的时候，我会再把关于茯苓的比较剩下来的一些再说，因为在五苓散里面啊，可能以本草学的角度需要让同学有机会比对这个茯苓还有猪苓还有泽泻这几位看起来很相似的这个利水的药，它的用药的差别在哪里啊。当然其实我也觉得我这部分学的不是很好啦，只是还是要勉为其难的跟大家讨论看看。那我们看讲义关于五苓散的条目好不好。那这个五苓散比较基本的就是太阳扶正蓄水啊。我们从前在讲伤寒论的提纲的时候就有讲到，我们一开始所谓的太阳病当然就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病，对不对？那足太阳膀胱经，我们桂枝汤啊、麻黄汤啊、青龙汤啊，打来打去都在你的营卫之气上面打，可是那条经到底是叫做膀胱经啊。那这个病邪沿着这条经络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到最后会不会到膀胱啊？大概还是会到膀胱。那经是一个能量的没有形体的东西，可是一旦到了膀胱，那我们说五脏六腑对不对，心肝脾肺肾是脏啊，那是什么大小肠膀胱这些就是腑嘛，所以膀胱腑的病呢，我们就叫做它传到太阳腑病了啊。那传到腑病以后呢，它就会直接影响到膀胱的机能。那太阳病的腑病有两个主轴，一个是蓄水，一个是蓄血。那么蓄血的话，我们那个桃核承气汤的部分啊，我们等到教完阳明篇的大小承气汤之后，我们再来看续写的桃核承气汤。所以桃核承气汤我们先不讲，但是它基本上就是当你这个跟病邪的战争都集中在你的膀胱的区块的时候，有的时候膀胱旁边的血都被你烧干了，所以膀胱附近就会产生淤血啊。那小腹有淤血的话，那我们也提到过，人就会好像要发狂一样啊，就是一点点什么小事情都非常的容易激动，那甚至就是真的发狂了也有啊。他喝承气汤症，就是比如说你家有谁谁谁啊，他可能有一天忽然告诉你说他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啊，然后让你一定要跟他磕头之类的，那通常就是桃核承气汤症啊，这是有的啊，这个 对对对，就是精神病啊，有的时候是因为淤血造成的，所以我想有些事情你要从某一个层面去理解是可以的，就好比说如果发狂了，你用这个中国传统针灸的什么鬼穴十三针啊，帮他刺那些穴道，让他的那个跟平一灵的关系能够脱开，那有没有用？那当然有用啊。但是如果你从内科的角度来看，有的时候那个淤血泄掉了它也会好，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观察角度啊。那我甚至不会说哪一种是对或者错啊，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西医的观察角度也没什么错啊，就是大家的看法不一样而已嘛。啊，那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想有在上庄子班的人比较明白我的意思，对不对？就是因为齐物论就是在教这个东西嘛。那么我们武林散啊，一开始要看哪一条啊？看一下七之四十二条啊，第七卷四十二条。这个四十二条呢，我现在看觉得不够好看。原来前面那些不好看的地方不是武林散阵啊，所以没关系。他就说发汗后啊，太阳病发汗以后，有的时候这个人会汗的，发汗以后他会很渴啊，所以他就肠子都很干，就是《伤寒论》里面胃中通常是指肠子啊，然后烦躁不得眠啊，就睡不着觉，然后很渴。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给他喝一点点水啊，如果他就舒服一点就没事了。那这个《伤寒论》里面这个给他喝一点点水是有点考据的，有点考究的，就是凡是你太阳病发了汗或怎么样处理，那个人渴，我们那个给他喝水就不要给他灌到饱，因为太阳经很关系到人的水的代谢。如果你太阳病刚好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你的身体的代谢水的机能其实并不算已经到达可以的地步，如果你照你平常喝水的量去喝水的话，就很有可能会你没有能力代谢这个水，于是你就会产生新的病变啊。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基本定义的时候就有讲到说，太阳经的病其实很关系到人身体的水的分布啊，到现在都还是在这个思考里面。那么如果说啊，这个人呢口渴，就是前面这段先不论，如果一个人是发完汗以后，一般来讲我们发完汗脉就应该不浮了，对不对？可是他发完汗脉还是浮的，然后小便是不顺畅的，然后有一点点发热的，然后消渴，就是说喝什么水都觉得还是渴啊。那这样子是由五苓散来处理它，但是五苓散的症其实零零碎碎的，所以我们不要只看一条，我们多看几条来凑出这个症啊。这个比如说他说第四十三条，他说太阳病发了汗之后脉浮涎啊，这个浮涎的脉啊，通常有带涎的话我们说是有痰饮的饮，对不对？可是这是桂林本才这样写了，宋本是写脉浮硕啊，就跳得比较快的都硕，那两种可能都还可能有。然后烦渴者啊，五苓散主之，这个你看四十二条跟四十三条好像看到五苓散的主症是什么呀？脉会浮，人会渴，小便会不利，对不对？大概会抓到这样子的主症。但是五苓散的主症哦，不只是这样子而已。我们看一下四十四条啊，他说伤寒汗出而渴，然后呢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啊。那不渴的人就是另外一个方了啊。那四十五条说中风发热啊，就是桂枝汤症，六七天不解，然后觉得烦，有表里症。表症我们知道太阳的表症就是什么怕风或者怕冷嘛，可是里症是什么呢？不知道哎，说不定是拉肚子也说不定。 那他说可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溺。那我们姑且啊，学鸵鸟，我们不知道他说的理证是什么，但是他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人一喝到水就会吐啊。这个喝到水就会吐的这个张仲景称之为水溺的现象，是武陵散一个非常简单的辨证点，就是绝不是说武陵散症一定会喝到水就吐，但是喝到水就吐几乎一定是武陵散症。所以上次呢，有同学，我们在讨论到那个苓桂附甘汤是治晕车的方的时候，就有同学说用武陵散好不好，因为有的时候用武陵散很好，因为如果你那个人的晕车他是那种喝到水就会吐的话，就喝到点液体的东西就忍不住恶心的话，那这个时候他的晕车就是武陵散的那一种水的代谢不良，那就不是这个苓桂附甘汤的那一种，这个是就是以水入则吐当做主症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看到这几条啊，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思考，就是武陵散这个人的症的这个人，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其实武陵散最简单的定他的病机，就是这个人的全身的水的整个代谢的过程是不通畅的，也就是他的感冒，当你把感冒医到了差不多好或者一半好的时候，这个人呢，他身上的这整个水进入身体到离开身体的这个过程是被截断的。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刚刚提到说是太阳腑症啊，其实张仲景也没写这个东西就是腑症，这是我们后人归纳的啦。后人归纳的东西就是说，这东西是一个膀胱腑的这个气化机能不行，因为我们知道说武陵散的这个通常伴随小便不利是常常有的啦，那水入则吐常常有，那发热脉浮那是可以有，但是基本上水入则吐、小便不利、口渴，这个比较是武陵散的这个症状的主轴。那他如果要被定义成膀胱腑症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膀胱，我们在中医基础班有讲过，膀胱要把尿排出去需要气化的机能，对不对？膀胱气化的机能基本上就是膀胱里面有一兜水，那个是你生命的一部分，里面有生命能，所以你不能，你的身体不会把它放出去，那你必须经过一个气化的机能，让那一兜水，就是那兜尿啊，里面没有你的灵魂了，这样你的身体就会觉得这是异类的，所以把它放出去。那要完成这个气化的机能呢，需要你的命门这边当做一个施力点，从命门这边去把你的这个属于你的膀胱里面那个水里面有含有灵魂的部分把它叫过来，就是命门负责招魂啊，把那一个尿里面的灵魂叫走，然后呢它拿来以后，它会加入到命门原来的力量，变成一个向上输布绕过头带着你全身的水气能够运行的一个东西啊。当然这东西就是西医都是看不到的嘛啊，那我们中医基础都讲过了。那这样的过程如果有某一个地方被截断了，那这个人他就没有办法气化。那又或者说如果他截断的点在脾胃，就比如说本来我们的脾胃水喝进来，我们的肠胃道不是要把水 吸进来，对不对？可是你感冒的时候可能你的肠胃道比较差，忽然之间他忘记怎么样吸水了，所以你的肠胃道没有办法吸水的时候，你的喝进去的水它就没办法把它带到别的地方去做水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一喝水就会吐了。所以武陵散症的人其实啊，有时候也是可以用复诊的，就是武陵散症那种一喝水就会吐的人，那我们说桂枝汤症我们要开个电风扇去试一下它，对不对？帮忙烫这样问他为什么不能，那武陵散我们要灌水看他吐不吐是不是，就这样未免太残忍了啊！其实不用的，就你在他这个地方如果用西医的手段比较可以的，在他这个胃的地方轻轻这样的拍一拍啊，会感觉到他那个胃里面有噗噗那个水在荡的声音，就是他肚子里面有一兜水，就是肠胃道内侧有一兜水，这个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啊。虽然说是可以，但是 我还没有去真的试验过，因为有谁被蹊跷或者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哦，就是同学说都是拿听诊器啊、哦。那所以在这样一个水的循环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它需要哪几个力量才能让人的身体的水的能够顺畅。首先，水进入脾胃里面，一定要脾胃能够把它吸收掉，对不对？那要脾胃能够吸收水，我想白术、茯苓、猪苓、泽泻都是有用的。我们说过，白术能够帮助肠胃道的吸收的水，吸收水，然后茯苓能够帮助小肠吸收水。那猪苓在这方面的那个以吸收水的部分的力量来讲，跟茯苓很相似。那泽泻的话，很难说作用在哪一点。泽泻是全身的水循环都会有带到一点，因为我们历代讨论泽泻主要的主轴不在脾胃，所以泽泻你要算不算没有关系啦。但是里面是有泽泻的啊、哦，然后还有桂枝，在这里加桂枝是因为有人说桂枝啊可以帮助那个膀胱的气化。那事实上，我觉得五苓散里面的桂枝没有放的很多、哦，所以。我比较会把这个比例的桂枝看成像肾气丸里面的桂枝一样，就是帮很多药搭桥，就是这个我说桂枝，我们常常是取它啊，在经方是取它通阳的效果，对不对？所以当你全身要能量要运作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能量彼此连贯的这个管道，才能够让这些运作连成一气啊。那桂枝在这里比较是像是我们一般用来通阳的比例。那么这个五苓散的方子啊，它猪苓十八株啊，然后泽泻一两六株，然后白术十八株，然后茯苓十八株，然后桂枝半两，这看起来乱乱的，对不对？其实没有很麻烦啦，就是那个时代啊，一两是二十四株，一两是二十四株嘛，然后是几株为一分啊，好像是一两为四分吧，六株为一分，但是我们这边没有写到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忘掉这个分好了。所以猪苓泽泻白术茯苓桂枝的比例呢，你不要写这种神话般的字眼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三五三三二，所以它的以比例而论的话，就是三五三三二，这样子没有很难吧，对不对？那你要把它什么乘以，就是十八株嘛，就是四分之三两嘛，一两六株就是一又四分之一两嘛，那然后半两就是半两嘛，那这样子就是四分之三，一又四分之五，四分之三，四分之三，还有三分之一，就这样子而已啊，这样一个比例。那么五苓散里面呢？用到了这个猪苓、泽泻、白术啊，那而且茯苓，而且以这个猪苓在方的最前面啊，这个我们白术前面讲过，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它这个白术啊，它的功用跟这个前面讲的白术的主要的功用是差不多的，就是。它能够让肠胃道的吸收水的能力变好，让这个水能够赶快离开脾胃的这个区块，所以水喝下去能够被肠胃道吸收去它该去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喝水到排尿的第一段工作，对不对？那这个第一段工作啊，白术帮忙调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几味药啊。猪苓这味药跟茯苓啊，到底该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上次讲茯苓的时候，我也没有跟同学谈到茯苓的那个神农本草经的部分。那我们的讲义，茯苓好像跟猪苓有边的很靠近吗？还是离得很远？ 离一章。 啊，离一章啊，所以同学你们把茯苓跟猪苓的讲义都拿起来啊，就把这两个东西 对照一起来看啊、哦。我们可能跳一跳看一下这边，然后再看一看那边啊、哦。我们上次讲茯苓就有讲到说，这个生长在松树底下的那个香菇球是茯苓，对不对？那生长在枫树底下的是猪苓，那猪苓又叫做什么呀？又叫做猪大便啊，它的那个译名啊，就是猪大便的意思。就因为猪苓你挖出来的时候不像茯苓那么大颗，猪苓挖出来的时候是那种黑黑的一坨一坨小小的，看起来就像猪的大便一样，所以外号叫猪大便啊。那跟茯苓一样都是味甘平啊，可是呢，这两个东西的有一部分的功用是很像的，就像茯苓跟猪苓相同的部分就是补充电解质啊，让肠胃道的吸水能力加强啊，这是茯苓跟猪苓都一样的。那能够排除水邪啊，这也是都一样的，就茯苓它在地上不被那些水气污染，猪苓也在里面切下来，外面是黑的，切开里面也是白的，也不被水气污染，所以他们在这个点上面就是排除水，就是味道淡淡的，所以可以把水渗掉，让人排水，这个功用是差不多的。那接下来它的难处就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那好比说啊，茯苓主治的这个胸胁逆气，忧挂惊胁恐悸，对不对？其实这个胸胁逆气、忧挂惊胁恐悸加到一起啊、哦，都是因为你的这个脾胃虚啊、哦，不能够运化水，所以呢，你的痰饮呢积蓄在你的胸部。那痰饮留在胸部，有的时候会扯痛，有的时候压到心，心阳没有办法透达的时候，心会慌会乱。所以就是心水邪淋心，或者痰饮包住心，这整个的啊。或者是这个胸胁，或者是这个地方啊，有水积在哪个地方？那这里大概都是可以包在茯苓这个代谢水的能力里面的。那这个心下结痛啊，就这个地方，如果在心脏下面这地方觉得抽揪住在痛的话，其实那样子多半也是痰饮啊。比如说像是苓桂竹甘汤的主症啊，这个地方有汁饮啊，也是有可能的，或者是。治疗那个胸痹的这个茯苓杏仁甘草汤，胸痹啊，也可以说是心脏病，也可以说是气喘，因为就是一件事情可以分两个面来讲。那这个胸痹就是胸口闷痛的这种病啊，那也会用到茯苓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寒热烦满咳逆止口焦舌干利小便，那这一串呢都是。茯苓它能够让人的身体的这个水能够该走的走啊，然后我们有讲过说茯苓能够把它的苗蔓延到松树的顶上长出微喜枝，所以它需要人体需要保留的水精之气它也会留下来往上面输布，所以呢它又可以把一些不要的水邪排掉，又可以止这个口焦舌干，因为如果它这个水真的能够输布上来的话，会可以让人比较不渴，但是这都是一个理想状况啊。我觉得现在药房买到的茯苓有好到可以让人不渴吗？李助教有没有来？你是不是有在吃茯苓粉？吃了以后会更渴还是更不渴？ 干到吃不下去。 干到吃不下去，那吃了以后会不会口干？还是差不多。那还好，就是买到不是很快的茯苓不会很渴，那比较烂的茯苓客吃了会更渴。因为很多茯苓都是人工刺激它孢子生长了，那已经不太具有古时候的那种优良的茯苓的那种品德了。对，所以对同学问说，那吃柯中呢？就柯中的茯苓通常是越吃越渴了，就是通常，我不是说绝对，不过也我不能这么武断，因为像科学中药那个什么导水茯苓饮啊，有人用来代替茯苓粉来长头发，对不对？也有说长得出来的、啊、所以你不能说它一定没有那个效果好不好，只是说读读看啊，看科学中药的厂商它进的货好不好。那这个久服安魂魄养神不羁延年这些啊，因为它这个能够把这个心脏的部位啊清空，尤其是服神对不对，抱着树根长的那种服神， 那真的是可以安神宁心啊。就是一般我们治一个人心慌心乱，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茯苓茯神类的药，再加一些祛痰的药是蛮有效的。那么相对来讲，我们看猪苓啊，它治的东西，首先茯苓是利小便，可是猪苓是利水道，看到没？就小便跟水道不一样在哪里啊？然后呢，茯苓好像是治这种心乱啊、痰饮，那猪苓治的东西什么？皆虐、解毒、辅助不祥，它好像治疗的是跟茯苓不一样的一个领域的东西，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疟病呢，如果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疟原虫的话，那至少它也是一种寒热交杂的这种病嘛，就是忽寒忽热的。那至于说毒跟骨柱跟不响，这个就是好像是那种就是那种邪魔类的东西，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如何去判断猪苓跟茯苓的不同呢？但我虽然说它的不同，但是各位同学一定要先记得，它们有很大一部分的功能是相同的啊，那个同的部分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上次在介绍茯苓的时候说，有顺便讲到猪苓是枫树底下长出来的，对不对？当然，如果你要用西方的分类学，也会知道说它们是不同科的孢子或怎么样的啊，所以它们不是同一种品种的东西。但是我们中国人就会喜欢讲关于这个枫树的这个传说啊，就是比如说你们看《倩女幽魂》里面有一个叫做姥姥的东西，那个电影有人有看过吗？哦，那个基本上中国人认为会变成姥姥的多半就是枫树，而就是那个枫树最具有那种姥姥的性质。他们说这个枫树啊，是你说松树是这个得这个气之刚，枫树得气之柔，对不对？那从某角度来讲，就是松树就茯苓的这个松树是阳气，枫树是阴气。那这个当然枫树再阴也比不上我们台湾岛的榕树啦，我们榕树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只是大陆那边可能榕树没有那么红。那这个中国古时候就说什么啊，枫树你如果把那个枫树怎么样搞啊，可以做一个巫术可以求雨啊，就是古时候求雨会用到枫树。然后说枫树上面会长那个树上会长一坨像是那个瘤的东西，那说枫树的瘤子里面住着什么？就住着风神的，就是风的精灵住在里面。就它这个树哦，一天到晚会跟看不到世界的奇怪的东西挂上关系，你知道？就是枫树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像灵媒哦，就它很多邪魔会经过它的产生。然后还说什么枫树如果遇到下大雷雨，就遇到暴雨的话，可以在一天之内那个枫树的那个根能够暴涨3-5尺。就是你可以，就是中国人的观察说，那个枫树的根，你会看到它这样子从泥土上的钻，这是宝宝这种东西嘛，对不对？然后呢，说什么它的那个什么没有风，它自己会摆动啊，然后天气下雨它就不摆动啊，然后又说什么很老的枫树能够化成老头子啊，或者能够化成有翅膀的人啊什么的，就是这枫树看起来很妖怪，就对了，所以。中国人就觉得说，既然这个猪苓是生长在枫树底下的，它的这个气自然就会常常跟这一类的东西打交道，所以呢，什么邪魔啦，什么蛊毒啦，猪苓可以把它刮掉。那茯苓的话，就一开始生长环境太好，就对这些东西没有感觉啊，就是大概有这样的想法。那至于说是疟疾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说疟原虫属于那种邪魔歪道类的，但是其实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啊，有人在解这个猪苓的时候会说，水道是什么东西？人体里面的水道就是我们人体的淋巴系统，就是三焦系统，就中国人说的三焦。 所以呢，福临不太走三焦，就福临比较是以这个清空几个人体重要部位的水邪，然后把它排出去为主。可是呢，朱灵的话，有人认为朱灵的药性是会走三焦的。那比如说有人说脉浮，你吃到朱灵的汤，含有朱灵的汤剂会比较容易发汗，那我不太有记得茯苓能够发汗，那能够发汗多半是这个气水气能够从三焦这样通上来，所以才能发汗。那这个是一种讲法哦，所以有人认为说茯苓它能够把水气带一部分到三焦，所以才说是利水道。可是这句话还是有一个没有很有定论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茯苓跟朱苓吃了以后，到底哪一种比较会让人渴？如果说茯苓能够把水精之气转上来，朱苓也能够从三焦论跑上来的话，那照理说这两种吃的都不会渴才对。可是问题就是，通常来讲，朱苓吃了之后比茯苓还要渴，就是朱苓的利水的效果比茯苓强，所以它走不走三焦这件事情哦，我们不太能够在临床上面确认它，也就是这样的论点历代有人讨论，我也只好跟各位讲。但是我们在看朱苓的时候比较不从这个角度，但是这东西就有点微妙，因为疟疾这种东西通常就关系到往来寒热，对不对？这个一定是少阳区块的事情，就是三焦经跟胆经的问题。所以你说它可以动到疟疾，它是不是对三焦会有一定的影响呢？那还是有可能，就是要把这里面的水里面的那些脏东西清掉啊，或者是所谓的疟原虫，就是跟柴胡方合用，这是历代是有的。所以就是在这个水里面去把它的脏东西拿走，朱苓是可以的。所以你的身体的水的循环，如果你要这个水能够好像冲到头顶去长头发，好，那是茯苓。那如果你要把你身体变成水里面那些不对劲的阴浊之邪气排除掉的话，那比较是朱苓。所以朱苓这个，所以我们说茯苓属阳，朱苓属阴啊，比较可以说的就是说，如果那个水呢是呆呆的、沉沉的、木木的停在那边，不知道该去哪里的，这种死笨笨的水，茯苓是阳，对不对？可以引着这个水去走它该走的路。那如果你身体里面有一堆乱七八糟的脏水在作乱的话，那你要把那里面的水里面的脏东西拔掉，那是朱苓。好，大概是临床上以这个两部分来分。但是因为张仲景很多时候就朱苓、茯苓统用了啊，所以我们就不太有细分的价值。那但是朱苓这个跟茯苓还有一个判分点，就是张仲景的方如果是用到茯苓的话，通常啊，就是用到茯苓的方啊，仲景方往往会挂到这两件事，就是悸或者是眩，就是心觉得心跳的不舒服，或者是头昏恶心，就是用到茯苓常常关系到悸或者眩啊，就是将来看中你方的时候会看到。那朱苓的话比较不关系到这件事，但也可以关系到，就是比较不关系啊。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可能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啊，它这个两种药它的主治的差别。那像民国初年的曹寅甫啊，就是也是那时代的经方大师，他曾经有一段时间说，天哪，最近的茯苓都是假货啊，一煮下去都变面糊啊，就是不孝商人，茯苓就拿面粉球来代替。那所以那段时间他凡是开茯苓的药他就开朱苓，那效果也都还可以啊。所以到底这两种药它的这个重叠的部分是很大的。只是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在白术把水吸进来以后，茯苓跟朱苓的药性在加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对不对？它好像把这个水带到该去的地方，然后分出清浊，就是有一点该做的事情已经在做了。那我们再加进 下一位叫泽泻啊，我们再来把泽泻加进来看。那泽泻又是怎么样呢？哦，这泽泻实在是很要命，就是泽泻是中国历代的争议非常多的一味药。那我觉得要教泽泻哦，我没有足够的临床体验来把它讲得非常好。先说泽泻是什么东西吧。泽泻就是一种生长在浅水里面有一大坨这个球根然后长上去的那种草。那它的这个球根拿起来切片也是白白的，所以它就是又是一种水草，它的球根可以把这些脏水都排在外面，然后能够长出很漂亮的芽啊。那既然有这种生长状态，那我们中国人就很容易把它联想到我们的命门那边的水晶之气跟膀胱气化的问题，就是说它可以把水里面的不要的东西排除，然后把药的元气这样往上面输送。也因为它的这种长相，使得我们中国人非常容易认为说泽泻啊，这个用了之后为什么养五脏益气力肥健久服耳目聪明不羁延年轻生面生光能行水上。所以耶稣30岁以前一定是每天吃泽泻的是吗？那这些都不敢相信，说真的不敢相信。因为泽泻实际上的临床，如果你用的多，它就会把这个人抽干啊，就是不怎么补。所以古时候说的这种伟大的疗效到底行不行啊，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点。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看一个植物的生长来断定它的药性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就好比说有一位中国人的用的药叫做香附。那香附呢，一般来讲是当你的气有郁的时候，对不对？气郁不通畅的时候呢，你会用香附来通达这个气。可是中国又有另外一个方子，就是降气汤。那你想啊，就用香附跟甘草两味药。那如果一味药能够说，哦，我这个肝胆之气郁结，吃了之后这气就通上来，对不对？但为什么用这个药可以把气降下来呢？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药它的这个陈述上有一个矛盾的感觉。可是因为香附就是那个沙草的根嘛，非常容易买到啊，就台湾盆景的什么的很多就那种水草啊。那如果你种过沙草，你就会觉得哦，不难理解，因为沙草就是那种长在一条河里头，然后一根上来，然后上面很多很多尖刺，然后有好几个，就是那种好像尼罗河那种造纸的那种草，那种对对，这种长得很像那个东西就有啦，就这样很容易看到啊，大安森林公园啊，什么有的没的啊，都有这种东西。那这个沙草呢，它一条长上去，然后开始散出这个，你就看它哦，这个叶子是这样，它海胆一样的，所以你会相信，如果有气分住，它可以把它冲开，对不对？它有这样子上来，然后冲开的调子。可是呢，当它这地方长得比较重，它就要分株。它要分株的时候呢，它就会倒下去。倒下去之后呢，它会碰到这水里面的泥土，对不对？然后呢，它这个草不是还是有很多毛毛刺刺的？那它要如何在这个土里面扎根呢？它很好玩，它就是再长一株新的出来，借着长一株新的的时候往上面长，它这个就有一个直线的重量下来，然后把它自己的根压到土里面去。所以它的确是又往上开动你的气，又会往下把你的气压下来。就你看到那个植物怎么长，就会知道它的中医的那个药性是不矛盾的。那所以但是因为我们太熟悉这种外部观察然后说神话故事的这种讲法，所以看到泽泻你就会很容易给他很高的评价。那到底这个很高的评价是不是真正正确的啊？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有谁还是什么泽泻做完然后每天吃保养，他听也没听过吧。所以如果是什么 就是把泽泻晒干，然后磨粉，然后每天用水吞两次，然后说什么？每次要吃六两，然后吃百日身体轻，然后什么久了就走得很快。那这种我真的不敢推荐的，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可是就是大家都喜欢把，就是本草书都喜欢把泽泻讲得有点那个神啊。那当然它这个，因为它是一种能够把水邪排开的，那我们说我们确定它会有个药性，我们从确定的地方开始讲好了啊。它确定会有的药性就是说啊，猪苓利水道，茯苓利小便，水道是三焦，小便是膀胱，那泽泻是消水。那这个消水是什么呢？其实消水多半是跟肾有关系，所以泽泻啊，它是一个，就是肾是三焦跟膀胱的主人嘛啊，这个我们上过基础课都知道，所以泽泻它主要是能够帮助肾把一些不要的湿气能够排除掉啊，那而它味道淡，它的这个质地呢，晒干以后质地又很轻，那所以基本上能够利水逐湿，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它可以把身体多余的湿气去掉。好比说，肾气丸里面对不对？肾气丸里面也用泽泻，那你用了泽泻把肾里面的这些多余的这个湿邪去排掉的话，那地黄就容易补进去。啊，泽泻可以用泻的方法帮补药开路，所以如果你搭配一些其他的啊药补药的话是可以的。可是哦，历代关于泽泻有很多很混乱的地方。那我们神农本草经呢，就是比较简单，像风寒湿痹，对不对？那当你这个身体有风湿类的东西，你用去水的药多少是有疗效的嘛，对不对？所以在搭配各种去水药的时候是 OK 的啊。那乳腩，就是当你这个人身体的水的运化不良的时候，这个药产生乳汁也不容易。那或者是说泽泻也是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啊？可以用在那个帮助这个妇人能够生小孩比较顺啊，就是通乳又通小孩，你知道，就是顺产啊，就是大概还是可以有这样的效果，就是在让人的身体水比较顺一点。但是像催生啊、治难产啊是可以的。那当然我常常在说通乳的药，对不对？这个也通，那个也通，到最后什么最有效？猪蹄啊、猪脚啊，就是一定要搭配猪脚才有效啊，那些药本身都不够有效。那像《神农本草经》是第一本本草书嘛，那后来有一本本草书叫《名医别录》啊，那魏晋时期的《名医别录》啊，它那个就有说什么泽泻能够起阴气止泻经。那起阴气我们在葛根的时候有带到过，有没有印象？就葛根可以把身体里面下半身的水抓起来输布上来，那泽泻的起阴气大概是以肾为中轴把这个水气搭上来，就多多少少可能有这样子的效果。但是说止泻经，那就是男人的什么遗精什么，这真的能够医吗？这就开始有怀疑了。就是说他能够又有人那个名医别录又写说泽泻的这个叶子啊、哦，可以治疗这个乳汁不出难产，这些都还能接受，能够强阴气哦。那强阴气就是这个东西，到后来又有一些医家的那个论点变成说什么泽泻可以帮助女人受孕啊什么的，有的没的，就说那这样子就是那个历代在中医在检讨的，觉得这些药要打叉叉，就泽泻真的能够帮助人的什么生殖机能好起来吗？这件事情非常值得怀疑。然后他有《名医别录》有写说久服面生光，就是吃了之后你的这个全身的这个元精之气啊都被泽泻带到头上来，所以面生光。然后下一句是什么啊？就是他那个是指泽泻的种子啊，久服面生光，然后令人无子，就让人绝子绝孙。 就说你这个人这样子全身的筋都已经啊提到头上来了，然后底下就空掉了，这样子有没有泄精的问题，也没有后代问题啊，就是非常简就是他有很多很多让人觉得不太对劲的矛盾的论述，然后这些论述掺杂在历代的这个啊说法里面。比如说张元素呢，他就说这个泽泻可以治小便淋漓啊，就小便滴滴答答不顺畅，泽泻可以嘛。然后止去阴间汗，就是阴间就是下阴之间啊，就是人的下体若容易有汗的话，泽泻可以把那地方的湿气排除嘛。那他又说如果没有这些病的人吃呢，张元素就说会让人眼睛瞎掉啊。然后就是这种，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通则，凡是利水的药吃久了对眼睛都不会很好，因为眼珠是一兜水，对不对？所以你一直泻也是不好。所以像有人说什么决明子吃了保养眼睛，那个是大错特错啊，因为决明子是利水的药，你吃到后来眼睛也会坏掉，甚至有忽然瞎掉的，这样能明白吗？就是有些时候这利水的药不能常吃的啊。那至于说这个怎样运转水气，那你们现在就听到什么一个泽泻好像觉得很厉害，其实长成这样子的状况的东西多的是啊，像什么薏仁啦、芡实啦，就是反正水生植物啊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去除这个水邪的效果嘛。那么主要就是这个人无论是什么什么病，你要用泽泻的话大概都要有湿气才能用吧，如果不夹湿气的话泽泻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啊。如果你这个人是很干燥的生不出小孩或者什么泻精，那那个跟泽泻就没有关系了啊。泽泻一定要带到湿才好用。那像关于这个泽泻的事情，就好比说明朝有一位本草学者叫做卢之仪啊，那这个卢之仪他就说他从前呢有一天晚上在看泽泻啊，说什么能够让人目眼睛瞎掉，又能够难产啊，又能够让人容易有孩子，就是一下有一下没有啊，觉得好像很奇怪。后来他有一天忽然觉得，他说我想通了啊，就是其实他就是利水嘛，利水之后很多很多接下来的现象都会发生，然后他就觉得说哦，那他想通了。可是呢他又过了三年啊，然后再看泽泻这味药，就觉得他之前想说是利水两个字，以为可以盖刮所有的事情，并不对，有很多理法上不通的地方。然后他就继续想，然后帮他写这本书，因为都是一个写一本本草书了。他说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想了17年了。他说他后来看到有一天看到他那个泡一壶茶哦，那茶里面那个茶里面蒸汽浮上来，他就觉得他看到了不一样的画面，就是茶的蒸汽往上飘，那泽泻药对他有另外一层感觉，怎么样的？然后他就说他想了17年，不能说他把泽泻想通。他就说那大家哦，如果要写本草书哦，要写一些定论的话，就请你们就是说请你们想一想，说我想这位要想了17年都没有想通，那其实本草是一个很不容易去拍板定案的东西，所以认为说希望历代的研究以后就是大家研究本草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一句话把那句那个本草打死，因为这个需要很多的实验跟很多的思考啊。那泽泻当然比较能够让我们看到说的确是不好搞的一个药啊。那泽泻一般有说泽泻如果是要让它入肾或者入膀胱的话，是用盐水炒过比较能够入肾入膀胱。那如果不用盐水炒的话，好比说我们上次教痰饮的时候教到一个白术跟泽泻两味药的泽泻汤，对不对？那个的话可能要从中焦一直拉到膀胱，可能就不一定需要用盐水炒。那当然我们从前在中医基础班说，如果你要做肾气丸的话，你用盐水炒过的泽泻效果会比较好一些。那这个当然是因为肾气丸是补药嘛，所以你把泽泻的作用点约束在肾，因为咸入肾，对不对？然后炒过以后让它那个寒凉的性质比较不要那么寒，就让泽泻变温和一点。 那当你真的要用泽泻来泻水，就是有很明显的水积在那边，你要以泻水为主的时候，那你当然可以不用盐水炒啊，对不对？用盐水炒好像有点无聊嘛，啊、哦，那它的效果会变弱。可是你如果是搭配补药用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用盐水炒，那这样它药性比较温和，好不好？至少一个基本的啊思考的大方向要有。那现在是不是上课差不多有50分钟了？我们是不是要下课一下？好，那我们下课一下，接下来讲啊。